这是卓文萱刚刚出道时候的作品哦，那个时候他才15岁，然后演唱了这一首《想家》。今天第二首歌会有一点小特别，来到的是周云鹏，他是一位盲人，但是他更是一位诗人，还是民谣歌手。崔健曾经说过他的歌曲是饱经沧桑的音符，来听到这一首《空水杯》。 只有中年人坐在门前发呆，天黑了，灯亮了，回家吧。孩子们出门玩，还没回来，老人们睡觉都没醒来。 这首《空水杯》呢，其实也是周云鹏的一首诗作了。读这首诗的话，用专业的眼光来读，注定会失败。如果把自己放低一点，用一颗很孩子的心，然后去读它的那种透明、简洁，还有背后的意义，或者是完全没有意义，也就能够很好的感受到这句子本身的那种节奏了。好啦，继续的来听到一首老歌哦，这是蔡琴的歌。恰似你的温柔。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

手写它，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如怎样的伤害，面对真爱人和我该放开，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左右的故事为难了自己，是为你想吧，要安慰他想吧，爱虽然已不可自拔，装作不在意接着他摊开了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午夜有最深沉的感慨，最亲的朋友和女孩，我的心一直在摇摆， 96年的时候，郑中基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就叫做《左右为难》，而专辑的同名标题曲呢，就是由他还有张学友合唱的。继续要听到的一首也是对唱的歌曲，这是郭峰还有陈洁仪他们带来的《心会跟爱一起走》。 从来没有人如此贴近我的心，总有许多许多话想说给你听， 从来没有人如此打动我的心，偶尔无心的伤害全都为了爱， 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回头，成全爱，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分手，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 也许一切太完美，感觉像在飞， 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分手。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 歌手第三季当中，新加坡的歌手陈洁仪表现还是很亮眼的，虽然在第一场就淘汰了，但是呢也是让很多的一些歌迷啊对他以往的一些经历都会来围观了。可是呢很少有人会想起来，其实当时在我们身边很熟悉的一首歌就是刚才这一首《心会跟爱一起走》，那里边的女生就是陈洁仪。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来听到下一首，这是伍思凯的《爱的钢琴手》。 想法在我的左手，旋律在右手，就这样找到了自由。生命中许多片刻，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太多事敲不懂，太多梦太沉重，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我是钢琴手，为真实人生伴奏。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时只剩一半的落寞，甜甜的滴滴都在我的心中，虽然也过了很久。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也本十分心痛爱与愁。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键上流走，曾留下一些温柔。想法在我的左手，旋律在右手，就这样找到了自由。生命中许多片刻，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太多事敲不懂，太多梦太沉重，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我是钢琴手，为真实人生伴奏。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只剩一半的落寞，甜蜜和滴滴都在我的心中，虽然已过了很久。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也把十分心痛爱与愁，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键上游走，曾留下一些温柔。飞机转身就来到沙漠，快乐有时候只要放松一点，就感到海阔天空。那里多了吉他的扫帚，穿梭在大魔幻的小宇宙，

谁的呼唤都在耳边，那么熟悉却又遥远，为什么痴心处处难相见。徘徊在起风的屋檐，谁的叹息都在风间，那么无奈却又无悔，多少前世缠绵爱情深渊。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纵然散落你也要用心感动天。 方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这是姚若龙作词的一首歌曲。和很多人一样，小芝认识万芳呢，是因为那一首被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的《心不了情》。可是在好多年前，我的一个好朋友唱起这一首我觉得非常的熟悉可是却说不出歌名和歌手的歌的时候，我是真的有被触动到。确实啊，万芳他的好歌或者经典的歌都太多了。另外呢，他也是一个演员，还是一个电台的 DJ。 他的作为演员的成绩单呢，是有台湾电视最高奖项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以及最佳女配角，包括电台 DJ 也是做得风生水起的。他在各个领域忙碌着，可是呢，他最终依然是一位歌手，我们没有办法去忽视他的好音乐。继续要听到的是谭咏麟，虽然好像已经过了那个谭咏麟的时代，可是他的歌声依然是没有办法被忽略掉的。来到这一首《迟来的春天》。 谁人将一点爱闪出希望，从前的一个梦不知不觉再恋上。迟来的春天不应去爱，无奈却更加可爱，亦由得他开始又错多一趟。望见你一生都不会忘，唯叹相思不着时，情共爱往往与迷难以猜破，勿强忍空虚将心去藏，强将爱去淡忘，矛盾扰心中没法奔放。今天我所经的路，何时可我到达，已经不要再知道。迟来的春天只想与你留下永远相拥抱，而明天空欢喜又再苦恼，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加上这道墙，围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 让你一看，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围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怆。 在我是歌手第三季当中呢，韩红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梨花又开放，让很多的年长的人有了回忆，然后让很多年轻的人又重新爱上了这一首歌。当时呢，韩红也说自己非常的喜欢这首歌，也曾经在演唱会上翻唱过。而这首歌呢，就是周峰根据刚刚我们播放到的谭咏麟的经典的粤语歌曲《迟来的春天》重新填词而作的。而这首歌真正的原唱啊，它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位歌手，那个歌名叫做《向夏天致敬》。其实想一想，此前在第一季当中陈明就有演绎过这一首歌哟。接下来小军要送上的是宅男的福利啦，这是宅男女神梁咏琪，来听到她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新鲜》。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人在上班，我们放假特意点歇，不吃大餐，不多花钱，烛光公园也有幸福感觉。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手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免，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淡一点，缺少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手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免，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的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过程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是亲吻的瞬间。

想空白，不想在乎，不去管，好让我开心，有一点空间，未来生活我自己主宰，要不就 会觉得对于郑秀文的了解会更多的是在影视作品当中，对于她唱歌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不以为然哦。其实好像就像现在大家对古巨基的印象一样，以前也觉得她是演戏的，可是看她参加比赛的时候发现，哇，原来舒华也这么会唱歌。而对于郑秀文其实也是这样，为什么大家对她唱歌好像了解的不多？因为她的国语的专辑跟她粤语专辑其实真的质量相差还蛮大的，如果有机会大家还是可以去翻一翻他的一些粤语专辑出来听一听了。刚才听到的是郑秀文的搞不懂爱，今天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哇很有才的这一位王力宏 Julie， 很好听的一首歌，不过还蛮老了，这是他99年发行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当中的一首歌曲。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 前比什么都难。他的温柔让我牵挂，他的苦扰让我不满，而我比爱给的你 别感伤。爱情和雨天学会自己撑雨伞，一切随缘顺其自然，能进退爱情的那年不为难。